上两集的节目啊，小弟好不幸咁俾公司抽中要陪大陆客户去意大利旅游，再一次啊，俾我体验到同国内同胞旅行嘅乐趣，当中包括可以亲眼目睹周围抌垃圾啦，喺米芝莲餐厅大声喧哗，同埋行嚟行去敬酒，喺餐厅食紧牛扒意大利粉嗰阵，拎啲老干妈即系辣椒同埋榨菜出嚟半碟。点样对住啲鬼佬讲普通话，而且仲要当人哋听得明？点样喺唔准食烟嘅地方食烟？哇，总之就收获良多咯。等我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伟大优良嘅中华文化。呢节时间同大家睇真啲，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教育评议会主席咧阿何汉权啦，喺城市论坛就讲啦。喂，佢话咧伏尔泰嗰句啊，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啊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咧，呢句又系过时。咁所以系点样样咧？就千祈唔好讲港独，千祈唔好讲港独，同埋千祈唔好讲港独。咁其实咧，你班友咧日日咁样讲咧，话唔好讲港独咧，咁其实你班友系咪真系讲港独、讲港独讲最多嘅人咧？吓，我系强国新闻者白 K。 好，中共咧十九大会啊唔近啦，广东省保安部180,000公安晒马誓师啊，确保四个不发生，不发生重大暴力恐怖事件，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不发生重大政治事件，不发生重大群体事件。哇，好在唔喺香港举行啫，唔系何君尧嘅吶喊大会就搞唔成咯。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强哥 生还者。 大家好， 大家好啊！呢一节咧好精彩啊！ 今次咧有我白骑啦，有 MJ 同埋久违咗嘅阿 Vin 啊，叫阿 Vin 生。 系啊系，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咧嗰啲被旅行嘅人咧，之后都好难去现身说法噶。 喂，点解仲未见你哋录音嘅？ 即系譬如。 录影出嚟 录，好安全。 其实录咗，不过唔知几时出嘅，好多时都系咁样嘅。咁而家我哋出埋呢一节节目咧，就难讲啦。 我哋先睹为快，依家阿 Vin 独家访问， 所以佢而家就出嚟讲啊。我留下， 我好安全。即系其实我喺铜锣湾系自己上车嘅，系自己因为屋企嘅需要翻国内去扫墓。 系啊，你会唔会同啲朋友去自首咁样啊？ 嗱，讲翻先啦。咁啊 ，miss 咗两。集嘅节目啦，咁都好怪，好挂住大家啦。 大介绍下自己边个，啲听众唔记得你噶啦。 好挂住大家啦，咁呢两集时间咧，咁啊去咗一个意大利游， 都正啦、啊，被旅行去到意大利。 系咯、 啊，完全首先你同啲客户，首先唔好讲话隔国内又好，或香港又好啦，同客户去旅行本身就已经冇一个旅行嘅乐趣噶啦。 做到到朋友嘅，但系 朋友都一件事啦。你首先系始终系一个工作嚟噶嘛，你去到你要。首先是 make sure 咗你客户先，佢哋玩得开心先，或者佢哋安全先，先至再考虑自己啊嘛。咁啊，全程就系要做一啲翻译啦，或者真系啲老总嚟嘅。 睇嚟佢老板听紧过呢个节目， 系啊， 好努力做嘢喎。 全部同啲老总讲嘅， 唔系喎，明明我喺个 group 度，你唔系讲呢啲嘢嘅。 听埋先， 佢明话食分灯啊，食分灯咁样。 啲老总级嘅旅行，但系发现咧，真系啲英文水平系差嘅。是讲唔到嘅，完全讲唔到，即係对住啲鬼佬讲普通话，就幻想 FF 人哋係听得明白。 即係你讲你啲内地朋友。 係啦，内地客户啦。咁啊，今次其实主要就去咗科目啦，係咪叫科目啊？ 科目啊。 科目啦。 係科目啦。COM。 亦做科目。 佢亦科目，香港或者台湾亦科目。COMO 啦。 係 COMO 啦。去咗佛罗伦斯啦，国内亦做佛罗伦萨。 杀系啦，即系斐兰翠， 系斐兰翠，徐志摩所讲嘅斐兰翠，亦都去咗米兰啦，同埋最后一站喺罗马啦。咁啊，好唔好玩？就强烈建议大家，如果冇乜嘢都唔好去意大利。 点解咧？ 点解？ 因为只有 我中意意大利喎， 中意意大利足球队啫，唔系中意意大利一个国家。 唔系有啲地方 O K 噶，其实我都即系我以前都去过咧。即系嗱，因为咧阿 Vin 咧去嗰几个地方咧，系意大利中北部嘅，即系南部佢冇去嘅， 已经系挨住瑞士噶啦。 系啦系啦， 但都喺正常地方，有米兰啊、罗马呢啲。 你又去埋威尼斯？ 你咁样打破咗好多港女嘅心啊！ 我都以为米兰即系嗰啲时装之都啊啲嚟嘅，唔系。 嗱，或者咁样讲啦，我个行程系。首先你有科目，咁喺科目啦，或者科目有 科目最出名，俾我估下先。科目最出名，科目湖 系啦，就系、是、去荒芜湖啦。咁、啊、首先我哋坐凌晨机落到一出机嘅时候已经攰到嗨嗨啦。咁啊，朝头早六点几意大利时间、啊、就去出完机场攞完行李， 就去荒芜湖啦。 就去荒芜湖啦。咁我哋系去。去边个机场呢死啦、啊！米兰 米兰机场咯， 喺米兰机场。咁首先就去饮杯咖啡，坐十点。吓咁啊！ 咩真系个湖坐十点啊？ 喺个湖边， 哦、湖边喂，好舒服噶喎， 咁舒服嘅。有咩睇啊？ 如果 湖咯， 系湖咯， 湖咯。 有咩咁特别咧？ 诶，几靓嘅， 靓咯， 系几靓。 O K， 系啦，咁啊边，咁啊饮一杯 espresso， 咁啊特浓咖啡，我仲要系咁翻帮佢翻译咩叫 espresso， 推笼推笼，系啦。 咁、哦那个画面如果冇咗 Win 都几靓嘅， 系啦， 系啦。咁本身嗰度系出名浪漫、出名靓啊嘛，荒芜湖。 咁啊，首先我哋一行四十人，饮完饮杯，饮每人有啲饮两杯啦，饮咗一杯啦，咁啊叫咗面包食，埋单成为300多欧。四十人， 三百几欧仔几多钱啦、啊？ 三千几蚊咯、啊， 三千几嘛， 三千 几咯，三千啦， 三千蚊四十人都唔系好贵，都贵贵地啦，接近一百蚊个人啦。 系啦，接近一百蚊个人啦，跟住之后就上船啦，上船就行咗一阵，跟住之后又翻米兰啦。咁总之有好长嘅。 喂，米兰啲衫几靓嘅， 但系冇时间咯， 冇去睇嘅。 我哋个行程就系去呢啲咩米兰教堂、啊， 有冇去雕 堂？ 唔系雕磨雕磨教堂啊，嗰个叫做雕磨。 好靓嘅，米兰教堂。真系好靓嘅！ 你班朋友冇去睇嗰啲米兰时装嗰啲啊？真系 冇， 因为米兰咧，我自己咧，即系最一个最深刻印象就系咧，即系除咗 AC 米兰同国际米兰之外啦，就系咧，其实佢嗰啲铺贴，即系就算唔系好贵嘅地方都好咧，卖啲衫都系几。stylish 即系几靓啊，即系几有风格啊，几时尚咁样样嘅。 你问我米兰嘅概念咧系冇嘅，因为去完个教堂之后咧，跟住就食完午饭先去教堂。咁食午饭嘅时候，我已经觉得好诧异啦。咁我第一餐应该系食呢个意大利粉，咁有啲牛扒咁样。跟住一去到嘅时候咧，见到啲客咧，即系去完荒芜湖翻翻嚟，跟住啲客咧就即刻自己又攞啲 杯面 老干妈，唔、 okay、 知大家知唔知咩叫老干妈？老干妈就是一个 咩叫老干妈咧？ 老干妈是国内一个牌子， 系 一啲嘅辣椒嘅牌子嚟嘅， 系 咁啊攞出嚟就沟辣啲辣椒咁样啦，应该系嗰个重庆人。 系啊，我就啱啱想估系咪湖南人， 重庆 系你咁快开估咧？ 重庆嗰个地方叫做虎脸啊，三点水一个辣一个口， 系 即系陪着你走个陪。转咗做三点水， 培灵 系啦，培灵，但系广东话就唔系读皮脸咯，读虎脸。 唔重要，咁佢攞啲老干妈出嚟，系即系佢嘅 lunch， 一定要食辣， 即系佢沟落啲意大利粉度， 即系老干妈辣椒就配意大利粉， 系啦，又比较特色。会攞啲榨菜出嚟 ，OK。 唔系，我觉得呢啲咧。你阿 Vin 咧，我覺得咧，你第一你歧視，第二你唔識嘢，呢啲叫咩 ？M J M J M J fusion 啊， 講乜嘢 fusion？ 但係可以鼓勵一下佢哋咧，即係試一下嗰個未 fusion 之前嘅意大利粉嘅， 佢 一開始 未 fusion 啦。即係我覺得，既然你去到當地。我觉得都要品尝下人哋当地嗰啲飲食， 都几特别啦、啊。你有冇会鼓励佢试下当地啲飲食文化，但系咧我会试下，即系既然去到咁嘅地步咧，我会食九成嘅意粉之后咧，就攞起老干妈喂试下，使唔使沟可能沟出一啲特别嘅嘢出嚟？ 佢系食咩意粉先？你哋喺度 普通嘅肉酱意粉咁样啫嘛， 吓 咁肉酱意粉不过味嘅啫。 系咯，咁不如攞个落嚿咸鱼落意，落啲意粉度啦。 咁就饮咩唔得？即系你个人可唔可以咁文咁文质嘅？你个人， 你头先嗰句嘢用广东话讲系唔够全神嘅。他妈的，意大利粉哪有味道？ 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即系已经系觉得好多嘅不可思议噶啦。咁同埋敬酒啦，咁你会觉得。 喺意大利餐厅度敬酒， 唔系我敬酒嗰下应该系喺唔系喂，睇讲咩地方啊？威尼斯、 米兰、米兰咯， 唔系米兰。跟住之后仲有我去咗啊，我喺威尼斯，威尼斯嘅晚餐 的。哦，晚餐威尼斯晚餐 有一间米芝莲餐厅。 我又估啦，佢系唔系咧露天对住成个威尼斯嗰个河边？ 佢系一间米芝莲嘅，佢评分系一星嘅，但系因唔系因为佢嘅飲食。如果你米芝莲评分一星咧，系有个。 刀叉嘅，佢又唔系刀叉嘅一声，佢就系里面嘅环境。 环境。 咁、哦、但系点舒服嘅环境？你一去到见到啲大陆佬咧， 踎晒喺度啊， 冇乜位度，但系攞住杯，攞住杯二三百欧。一支嘅红酒，就Jenny 啊，MJ 仲 Jenny 依杯咁样，跟住走嚟走去打通关，个个好多人都系走嚟走去，就觉得个气氛好奇怪。 阿边系咩感觉咧？ 我会觉得咁唔使喺意大利啦，喺大陆都可以做到。 咁即系你觉得佢哋系唔啱咁样？ 我 你算不算中国人？ 唔系佢哋咪有入乡随俗咁饮紧红酒咯，饮紧意大利红酒。 你仲想 用中国嘅方式去饮？ 你系咪想逼死我哋国内红包啊？ 嗰餐系食咩噶？ 嗰餐食米芝莲报称一星嘅牛扒， 即系都系西餐嚟。 系啦，咁我记得嗰个晚餐系五点钟未到就食噶啦。 咁啊，有冇企？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唔希望呢啲中国嘅团体同一啲散客一齐喺度。 系， 因为喺威尼斯佢哋讲咧，大概食嗰晚餐咧，佢哋一般食晚餐嘅时间系七点钟打后嘅，或者 even 系七点半开始嘅。 系， 咁所以我哋五点钟未到就已经叫我哋入咗啦。快啲你快啲食完快啲走。 好在中国人食早啲。 嗰个餐厅真系包场。 包咗场噶啦，系靓嘅，系舒服的。不过我觉得个牛扒就佢好奇怪嗰啲蒸熟牛扒，你会逐个人去问，你要系几成熟啊？要五成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冇问嘅，就完全 assume 晒我哋系全熟 的。哎呀，是但啦，识条 Q 啊！ 你食咩？ 咁求其攞啲老鼠肉出嚟得啦。 我去澳门啊，买牛肉干翻嚟一鬼样嘅啫。 我估佢真系或多或少咁嘅心态，嗰个 同埋我觉得点都有啲系团餐嘅感觉，即系佢虽然一间系米芝莲之意大利，同埋咧佢呢啲咧，嗱威尼斯，我想讲多少少啊，咁各位听众唔好意思，我讲威尼斯， 唔紧要，有两节时间， 系啦， 或者你想要多五节都得嘅，我哋都同 MJ 食饭先。 其实威尼斯咧本身咧，整个威尼斯啊吓。其实都是做游客生意的地方嚟嘅，即系你唔同米兰，米兰咧系即系佢除咗佢讲紧游客生意咧， 系 佢都会做紧一啲即系可能同时装有关啊，即系甚至有本地居民喺度住啊，或者有其他好多唔同嘅行业，即系好似香港咁嘅概念。威尼斯咧。其实是一个纯粹的旅游城市。 即是你说威尼斯就是那边的杨子京金子京广场。 是啦，那基本上你会不会有人说我哎呀MJ 你住哪边的，我住翻就是金子京广场咯，不会的嘛，是不是、 okay? 是啊，威尼斯是一个概念。 据说都有不知道60万70万。 但是真正的威尼斯本地人呢不是住在你们游即是去旅行的地方。 那个岛咯，岛内嘛，即是等于厦门岛内岛外嘛，是一个岛。 他们是住在周边的地方的，他们不会住呢威尼斯市中，即是所谓市中心的地方。 里面都有个同中流噶嘛，就唔会住中流。 即系等于我哋去澳门咯，我哋去嘅地方又同澳门本地人去嘅地方 系 唔同嘅。 系啦，咁所以威尼斯咧少，即系大致你嗰啲米芝莲餐厅啦，少至一间普通面包铺， 都系呃游客嘅， 或者嗰啲士多仔咧，全部都系全部做游客生意嘅。 系， 咁所以咧出现阿 Vinny 咁嘅情况咧，系绝对唔出奇嘅。 然后咁讲啦，即系你都讲到嗰班内地朋友又喺度怼红酒咁样啦，咁啊真系未必识欣赏西餐嘅，所以我系嗰个摄影生咧，都未必知道点样问你哋几多成，你哋都唔识答啊，可能。 哎呀，原来我记错咗， 有 米芝莲餐厅唔系威尼斯食嘅，喺 Florence 嘅。 喂，你玩唔系玩嘢啫？我哋做，我哋讲咗十分钟咧， 你听我讲先。喺佛罗伦斯食嘅，因为点解咧？佛罗伦斯有个客喺更衣室嘅时候咧，就俾人偷咗个袋。我哋真系讲偷咗个包，偷咗个袋。咁但系威尼斯咧，我哋可以一阵第三节，我哋慢慢再讲偷袋嘅过程，因为全。部参与咗呢个报警，帮我哋做翻译嘅。不过讲翻威尼斯咧，个消费真系好贵。 系， 去教堂啦。咁我仲参观咗一个叫威尼斯嘅双年展。咁呢个双年 咩叫双年咧？ 佢个名嚟嘅，就 边个双边个年？ 双数个双，年啊年份个年。应该唔知系咪即系两年一次咁嘅意思啦。咁我仲见到会有唔知我哋香港嘅西九都有参展，不过我就冇入到去。 展览啲咩出嚟啊？ 我参观咗有个中东馆啦，有个阿拉伯馆。 唔系系啲咩嚟噶？展览啲人啦，画 艺术品咯。 哦， 嗰啲艺术品咧就屋企唔要嘅芭比公仔甩咗个头就撇喺度咁，你 艺术嘅嘢你识条桥咩？ 你 喂喂喂讲开呢样嘢呢阿边呢佢即係小弟好鍾意睇电影啊 ,MJ 知 ,MJ 都好鍾意睇啊。任何同艺术性高少少嘅电影佢睇唔明啊。 我想带八旗睇下嗰个艺术展有咩睇囉。 我睇过。 即係喺二楼掟个琴落嚟个琴烂晒跟住就喺个艺术展里面就玩嘅艺术啦。 你唔明啊。 你唔明啊你叫我讲叫我 讲。咁我想问下你嘅强国朋友嘅睇啲艺术展。 大概15分钟就全部出返晒嚟。跟住我就自己去睇嘢啦。跟住我发现威尼斯嘅嘢真係贵好贵。跟住。 你游客区㗎嘛。 同埋我想问又问啦唔好意思下边。我想问一个画面系咪咁㗎啦。即係因为佢哋睇咗15分钟已经出咗嚟啦嘛。但其实嗰个时间系唔止15分钟㗎嘛。即系俾你哋睇个时间。咁 全日家系完全日俾佢哋去睇㗎。 係啦所以嗰个画面呢就系成班应该系嗰个艺术馆呢即系隔离可能有啲凳呀有啲花槽嗰啲。 博位度。 嗰啲博位度喺度食烟呀吹水呀、啊。咩讲。 我今次批团友就冇踎喺度嘅始终都系老总级， 老总级高啲。 咁跟住行咗出嚟啦，咁啊我就带佢哋有啲一部分客人去食饭啦，咁啊简单食少少嘢啦。跟住就话不如咁啦，你睇下威尼斯买嘢啊，因为有间 Low 历史嘅标行，亦都有一个牌子系罗伯迪尼奥代言嗰个意大利。好喺国内好卖得㗎。 係。 叫 Set EGNA 嘅。 哦 ,Sanger。 係啊 ,Set, 意大利文嚟㗎。 Sanger,Sanger, 咁样㗎。係啦个牌子佢哋就好佢哋国内人就好鍾意买。佢话呢个系国内第一品牌。 喂呢个大牌子嚟㗎都。 係大牌子但我入去睇到嘩屌仆街一个鞋一对鞋都万几蚊。 咁平嘅。咁边度系我 我正做緊特价啦。唔紧要啦边度。 即一个袋又话万几两万蚊起码。 喂喂喂撇除呢嗰班强棍我一路听落咧，嗰班强人好影响咗你嘅游玩个雅兴啊！但撇除呢一班强国人咧，你喺意大利呢度有冇啲你觉得系即系值得啲港女啊或者中意大人去睇嘅地方？ 教堂咯， 教堂系咪值得睇？ 建筑物系靓， 好宏伟。 嗱，意大利嘅教堂咧，嗱，导游讲啊。包括嘅米兰啦、啊、威尼斯啦、啊，主要系外观宏伟， 系 里面系。好空旷，你唔会睇到啲乜嘢嘅，即系唔似梵蒂冈。梵蒂冈系内外都好靓嘅。梵蒂冈你喺里边咧会睇到有啲画或者乜嘢咧，系真系佢哋画系好多都系历史遗留落嚟嘅。第二大其他包括头先所讲威尼斯啊、米兰啊，外边睇好靓嘅。 咁啊，即系净系喺外边喺度影下相咁样。 系啊，个内容就系噶啦。 除咗唔系冇，所以撇除个个人先，因为咧将意大利咧贬到好低，我想尽量试下推翻上少少。咁好多教堂就有睇呢个都知嘅，仲有咧，仲有冇啊？ 仲有可能真系 shopping 咯， 系。 如果对我嚟讲，我唔会觉得意大利系一个地方，我会愿意去自己花费再去多次嘅地方。 shopping 系佢系好多铺，好多好大牌子嘅铺头定系？ 你数得出嘅欧洲牌子都应该会有嘅。不过我去过 Outlet 就好曳嘅，我个 Outlet 叫做 The Mall， 系啦，就全部卖嘅咧。本来谂住下一次讲嘅，但系呢个 The Mall 咧入到去咧，嗰啲 Outlet 卖嗰啲款咧就系、是、我个朋友成日讲嘅农民装、哦，就系专系啲国内啲农民咧嚟香港卖嘅，或者一般着嘅啲深沉色嘅 polo 恤啊， 好啱啲農民去 shopping 裝就係農民裝。 其實咧，意大利咧，好似我之前提過咧，尤其是你去米蘭同佛羅倫斯啊，呢兩個地方，尤其是佛羅倫斯添。就是呢其实好多呢啲小店啊未必系牌子嘅店係卖啲好有风格或者好精致嘅一啲衫啊或者精品啊或者一啲袋啊嗰啲呢其实好多嘅。 即係反而唔应去啲大 brand 嗰度。 大 brand 呢其实香港都有。 係囉係囉。 香港都有。 应该发掘下一啲即係地道小店。 係其实嗰啲小店呢係我觉得绝对係世界一流。 係因为我而家听落呢好幻想破灭啊。即係睇以前细个睇嗰啲旅行旅游杂志啊，系去嗰啲即系好欧陆风情啊，意大利啊嗰啲系梦幻中嘅国家嚟。 嗱，只要讲我去嘅景点或者系选择性嘅 Outlet 啊，或者系 shopping mall， 完全系体验唔到头先白琪所讲嘅嘢咯。 食嘢都唔得， 食嘢都系嗱，得三五餐，五餐内系食西餐嘅啫。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内人或者我同 MJ 共同认识有一个朋友， 系 食咗八餐，我哋去英国嘅时候。食咗八餐嘅西餐，到最后都忍唔住自己用咗200蚊食一碟叉烧饭，系啦，佢都顶唔顺。 有冇食咩啊？生炒骨啊？ 总之个团餐系乜嘢呢？排骨、炒菜，如果食中式团餐，全部都系呢啲，仲要整得好难食。 使鬼去意大利食啊？呢啲 咁，但系中国人出外就要人哋去接受自己啊嘛。 强国人咧，佢一定系。佢系食唔到即系西餐， 餐餐都系西餐， 系啊，但系佢食唔到，即系未必 都系， 可能两餐一餐要中餐食翻中餐嘅、 最后少少时间，你觉得最好食嘅一餐系边一餐呢？ 最好食嘅即系食嗰头餐就系翻香港之后去食嘅鱼皮寿司， 咁大镬 真系唔得噶，我觉得可能我哋团嘅选择。好咯，包括米芝莲嗰个都唔。 如果有听众系元气寿司座咧，欢迎赞助我哋。 睇嚟咧，其实真系啊，被旅行系好惨噶，你每日被旅行好开心啊。 主要系同国内同胞一起去啫、 啊。我哋下次再讲多少少，即系啲即系强国旅行或者阿 Win 今次意大利被旅行之类嘅经历。 好，下 次 再见。